吃去吧。 你？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 广玉， 去找何支书。去找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管我。 是找何书记的。 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儿，惊错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此处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头晕两股人。船是有他书生，粮食有他书运。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喏、哦、还有陈广熙呢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吗？好解决啊，你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，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啊。 是谁干的呢？你说这

我的天哪！ 给他说，只要你听瘸大爷，就都万事大吉了啊！赶快找条口袋，把粮食腾下来，瘸大爷等着口袋用呢。 我们家没口袋。 没口袋，得我自己找找。这不就一条口袋吗？胡素芳，胡素芳的口袋怎么到你们家来了？ 是他借给我们点粮食。 你接了胡素芳的粮食了？ 是他借给我们的。 胡素芳也居然借给他粮食，不成，这口袋我得让瘸大爷看看。姓何的来。啊，大婶子， 走了。 哎，我来了一会儿了。 广西送来的。 哎呀，小红弟，你怎么还招惹他们呀？ 这下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 不要紧的，我现在就给他送回去。 啊，不不不不，千万别送。自从我那年给他们偷运了稻种，这个套就算套在脖子上了。臣妾自是不舍心肝门，送粮送钱为了把罪封，大队长和他们坐着一条板凳，也只好忍气吞声，守口如瓶。 Yeah.